求，写下惊叹号，有了你世界像翻天包，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。 来自菲儿乐队的这一首《你的微笑》，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觉得非常熟悉。那没错，这首歌是在2004年去发行的一首歌曲了。如果你听了之后觉得特别的熟悉，甚至能够跟着哼唱的话，相信你和我差不多是同龄人吧。欢迎大家今天音乐随心听啊，今天来听一听和押韵有关的歌曲。最近很多人都在说《中国有嘻哈》这一档节目啊，昨天也是正好和朋友在聊这个问题，就发现其实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押韵文化就一直流传到现在，包括之间的古诗诗词，包括一些歌曲作品都会有押韵的存在。而说唱呢，它会更讲究这个东西，可以说更追求这个韵律韵脚。所以今天来听一听这些押韵的歌曲吧，但今天听的都不是说唱。押韵呢，是说在韵文创作的过程当中呢，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者是相近的字，或者是平仄统一，让这些文章吟唱的时候会更加的有这种和谐的感觉，而且更加有韵律。那我们也说刚看中国有嘻哈，什么双押呀、跳押呀，各种的不一样的押韵的方式，对不对？现在听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有押韵的，如果你仔细去听会发现到。所以接下来还是听歌吧，这一首歌来自金玟岐。很多的歌手在写歌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韵脚处理好，而他也是写了一首歌，名字就很好玩，包括故事也非常的好玩，叫做《新娘阿花》，阿花和阿发的故事，来听一听。 心跳只是尴尬，阿发自荐今年30加，工作稳定该有个家。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，阿花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。那个人不是旧爱之名呀，也不是刻骨铭心的阿忠呀。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！不管粗茶淡饭，富贵与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了。那些爱的代价，砸成捧花，抛出去换个新的他，住新的家。 女的梦就寄存在

这首《大雨将至》来自徐佳莹的温暖的声音。听到其实歌曲当中前半段是压倒了安韵，那后面是换了韵，对吧？今天来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押韵非常棒的歌曲，会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韵律感，而且会更加沉浸在中华文字的这种丰富的美感当中。当然了，今天这些歌曲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不妨把自己之前喜欢的歌曲都找出来再听一听，它压的是哪一个韵脚。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，而这首歌是由陈奂仁和他共同作词，陈奂仁和何炳顺去作曲编曲的这样一首歌曲。所以提到陈奂仁，你会和我一样想到中国有嘻哈当中他的一些精彩表现，包括他其实也创作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。所以这首歌想象一下，你想到是哪一首歌曲了吗？这首歌是在2011年11月11号去发行的一首歌曲，也是他的一张国语专辑。那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来自陈奕迅的《内疚》。 我曾知道你的好，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，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，你是我的安眠药，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，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，我的音响太吵，你走了也管不着，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尽逃左右，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，就在我回忆中的所有，请原谅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我伤口，血流了却未惨痛，是时候放手但又不执手，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，你垂头对我傻笑，还是一场感冒，难道是我太骄傲，我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找，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尽掏空左右，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，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，天亮了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这伤口，血流了却未参透，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，是我让你走也回头，

突然想到前两天看的一个古今地名演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说到泸州，你会猜到它现在是哪一个城市吗？因为泸州是一个古称嘛，它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合肥市。那其实想一想，如果泸州越变成了合肥越，好像这个意境就破坏了呢。开个玩笑啊，那许嵩的很多歌曲都是这样押韵比较完整的。下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，他的这首歌也是之前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期创作的一首歌曲，不为谁而作的歌。我们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押韵比较优美的歌曲，来听一听吧。

这首歌来自金志文，当时金志文在发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在说，我说他终于开始唱一些自己真正的歌曲了，然后不再唱那些商业合作曲，但没有想到之后这首歌就风靡大江南北哈，也是一个意外。那欢迎回到下半时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来听的歌曲都是押韵，在我看来是比较好的一些歌曲，都是华语歌曲，而且今天我们听的都不是说唱歌曲。那下面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方文山作词。对，提到方文山，大家都会他的作词能力有一个了解，对吧？那这首歌呢，是由方文山去作词，王力宏和谭维维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。电影本身不去评价，但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的棒。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。这首歌《缘分一道桥》。 是明月半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无马渡。

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押韵是不是为了刻意去押韵，只不过是为了韵律更加优美而已，但有的时候为了一些歌曲本身意味的传达，也会有那么一两句或者其中一段是出韵的，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今天来听的歌曲都是这些韵脚非常优美的歌曲，会有些朗朗上口的感觉，比如说下面这一首。这首歌呢，当时是李叔去做的词，后来是刘欢去进行了一些改教，捞仔去编的曲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当时在中国好歌曲上霍尊去演唱的《卷珠帘》，而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一个钢琴版本。 镌刻好每一道眉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千家文都泛黄，夜静里窗纱微微亮，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他眷恋梨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人徐徐憔悴。起落露初晨的清晨，悄悄唤醒枝桠，听微风耳畔响，残流水洗落花上，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

其实听华语歌曲会听到很多我们觉得非常棒的一些填词的作品，这也是华语歌曲的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听大家听的都是一些在我看来押韵非常的棒，而且听起来韵律非常美的一些歌曲，他们有些朗朗上口，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，总之会给你一段完全不同的音乐享受。看看时间，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陈鸿宇的《理想三巡》吧，我们就明天再见了。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，旧铁皮往南开，一脸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不动情的咳嗽，至少看起来你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。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，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，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，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，弄脏了每一夜是吻最疼痛的告白，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，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 北京时间21:00。